示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七课启示文学。 弟兄姐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和我一起在主的真道上学习，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更有效地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上一课我们谈的是查考神迹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以及应当怎么样解释神迹。所谓神迹，就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之外，不是大自然通常的作用，也不是人力所能及，只有超自然的神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圣经原文常常用全能、大能的作为、异能或记号这些字眼来表达神迹奇事。神迹也的确是一种记号，显示耶稣是主，是行作万事的神。而神迹的目的和价值，就是彰显神的全能，彰显神圣洁公义的特性，彰显神对他子民的恩眷，彰显神的荣耀。此外，向人启示神的心意，教导人一些真理，坚固人的心，并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解释神迹的原则和态度，就是第一，绝对相信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神能够行超自然的事，人断不能够以有限的头脑限制无限的神。第二，查考圣经中的神迹，不是为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叫人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认识神的全能、公义、荣耀等属性。第三，神有时候使用一些平常的工具来行神迹，工具本身甚至行神迹的人啊，都是神的工具，神借着工具借着人来行神迹，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分强调工具和人。第四，神行神迹没有一定的公式。第五，今天虽然还有神迹奇事，但是神比较少使用神迹来启示或教导我们一些真理，而是用已经写成的圣经对人说话。有一些所谓的神迹是魔鬼撒旦为迷惑人而行的，必须分辨所谓的神迹是出于神或出于撒旦，也不要高举神迹而忘了福音，以致本末倒置。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十七课，认识一下启示文学，以及查考启示文学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项。什么是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是圣经旧约和新约之间那四百年之内产生出来的写作文体。启示文学的英文名称是从希腊文来的，是揭开或者揭开隐蔽的真理的意思。旧约和新约之间那四百年之内，以色列百姓受到外族统治，在政治、文化、宗教上都饱受欺凌，热心宗教的人士就借着著作发泄内心的不满，同时也鼓励同胞要坚守信仰，忍耐到底。当时邪恶强权极其嚣张，也为了使著作中的信息更具权威，作者往往引用远古的传奇人物，如摩西、亚伯拉罕、以诺等名字，使外邦统治者误以为这些故事是远古的民族故事，其实是作者以故事、以意象或异梦来影射当代的情势，间接地宣扬神的拯救和应许。那么启示文学揭开了什么隐蔽的真理呢？就是末世论思想，论述世界末日的情景和世人的最终结局， 基本的论点就是世界的末日已指日可待，到时候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义人要享受永远的福乐，恶人要受永远的刑罚，最后神要建立永远由弥赛亚统治的新天新地。那么启示文学有什么特点呢？启示文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充满象征的文字，例如大鱼、鳄鱼、拉哈伯或大蛇这些古代的怪兽，象征导致混乱的邪恶势力，还有好些不同的动物则常常用来象征某些人或者象征某个国家。此外就是数字，尤其是三、四、七、十、十二以及这些数字的倍数，往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产生在两约之间的启示文学作品呢，都没有列入圣经正典里面，因为一般相信神的启示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写成以后就停止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虽然是以启示文学的文体来写的，可是却被视为神的启示，确实是神的话语。很多学者认为这两卷书是因为某种特殊的理由才应用启示文体的，本身不是真正的启示文学。那这些理由呢，包括第一，由于书卷里面所预言的天堂、地狱、末世灾难等这些事情都是未来才会经验到的，很难用作者当代所能理解的词汇表达，因此就用象征手法来表达了。第二个理由，跟两约之间的其他启示文学一样，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作者写书的时候，为了避免当代政府进一步对作者本人或者对信徒群体的压迫，就使用象征性文字来隐藏著作中的信息。例如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正受到罗马政权的敌视，约翰要是按照所得的启示指名道姓地说罗马帝国将要受神的审判而倾覆，他本人甚至当时的教会很可能会遭受政府迫害，因此呢，他的信息不得已就必须用启示文学的手法来写了。第三个理由，很可能纯粹是一种增强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象征性文字本身有着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当中神秘的数字和怪兽都能吸引人去阅读，而且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多数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虽然使用启示文体，可是又和一般启示文学不同，这两卷书是神的启示，是确实的意象，其中提到的预言都是真预言，必会按照神所定的时候一一实现。解释启示文体的书卷的时候，必须记得启示文学的特点就是充满象征性文字，所以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全然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此外，无论圣经学者怎么样努力想解开某些象征文字的谜，可是因为年代久远，今天的人不能全然掌握当年大家都理解的象征文字，因此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不能够强求逐字式应验，也不能把现代的政局和时事毫无保留地套进预言里头。另外一点就是，启示文学的意图不是提供准确的历史资料，所以即便内容提到某一些历史人物，却是作者以象征手法来传达信息，信息的目的是要人忍耐等候，长存盼望。要是忘记这一点而企图强解经文，或者把启示性的意象套进历史细节里头，又或者是把历史套进意象里，书卷原本要传达的信息反而因此就模糊了。 兄姐妹，以下呢，杨恩简单介绍一下但以理书的内容和目的。第一章记载，犹太青年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而且被召选进入王宫受训。巴比伦王把他们犹太名字改为巴比伦的名字，还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他们的智慧和独特的信仰处处显得与众不同，有极其美好的生活见证。第二章记载，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说王的梦是世界王朝更迭以及上帝的国来临的情形。第三章记载，神保守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在烈火的窑中也安然无恙，点出全能的神保守忠贞的子民，在危险困苦的环境里也不受任何伤害。第四章记载，但以理又一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告诉王王将会遭遇的事。第五章记载，伯沙撒王心高气傲，在宴会中亵渎动用圣殿中的器皿，突然间一只神秘的手出现在墙壁上，写了没有人看得懂的文字，只有但以理能够解说那些文字的意义。那些文字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要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第六章记载，但以理的政敌因为嫉妒而陷害但以理，导致但以理受判刑，被丢进狮子坑里，但是神保护但以理，使他在饥饿的狮子群中安然无恙。后来但以理受王的尊重，王也除去但以理的政敌。第七章到十二章记载了四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四只怪兽，象征世上四个相继兴起的帝国。狮子代表巴比伦，熊代表马代，豹代表波斯，十个角的兽代表希腊。第四头怪兽头上的角长出讲大话的小角，代表安提阿古第四。他因为迫害神的百姓而受到神的审判，他和国家遭灭绝，神把永远的国度赐给神的百姓。第二个意象是一只公山羊用头上的大角触倒公绵羊以后，大角突然折断而长出四个角来，而四个角之一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亵渎神，迫害神的百姓，并阻止宗教和宗教节期的活动。公绵羊的两角是指马代和波斯帝国，公山羊是指希腊帝国，公山羊头上的大角是指亚历山大大帝，而四个非常的角是指他的四个将军，那小角是指安提阿古第四。第三个意象是但以理重新解释先知耶利米说过的被掳七十年的预言。七十是490年，而这段时期分为三段，而但以理最关心的是最后那七年。第四个意象呢，是回顾历史而展望将来的结局，特别描写多利买王朝和西流古王朝之间的冲突历史，但主要的重点是在描述安提阿古的崛起以及统治期间因为推行希腊文化而迫害犹太人的情形。这是为了回答那些忠贞不二的信徒的问题，就是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回答是迫害已到最后阶段，凡能忍耐坚守信仰的人必得神的报偿。弟兄姊妹，从但以理书的主要内容来看呢，作者是借着流传的事迹和过去的历史，向危险困难中的同胞宣扬神的公义、全能和即将临到的拯救，用这样的信息来安慰并鼓励他们面对苦难、面对迫害。作者所宣扬的不是历史知识，也不是神奇的故事，作者宣扬的是希望和安慰的信息。所以但以理书里边的故事部分和意象部分 所标示的历史时间和地点呢，都未必符合史实。因为这卷书是用启示文学的文体所写的。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要谈另一卷用启示文体写成的书《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是耶稣基督启示他众仆人的话，也是一本叫读的人听了又遵守便蒙福的书。但是很多信徒都感到这是一本神秘难懂的书，既想读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读。感到启示录难读是有原因的，因为书中有很多事物图像都很陌生很怪诞，而有关的解经书呢，也给人众说纷纭的印象，叫人不知何去何从，连圣经学者都要诸多猜测，那么信徒就更觉得迷惘了。比方说第二章十七节里面提到的白石，白色的石头啊，白石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最少有七种不同的说法呢。有的说是陪审员赞成无罪的时候用的，有的说是计算用的，有的说是护身符等等。还有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一个妇人，解经书说是代表以色列，日头代表新约，月亮代表旧约，生下的男孩子是弥赛亚。哎，究竟哪一种解释才最准确呢？信徒自己真不容易推敲，就觉得实在是非常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就灰心，启示录的种种难处不应该叫我们忘记它也有很鲜明容易掌握的地方。比方说书中重要的主题重复又重复出现，我们第一步呢，就应该把这种要点牢牢的掌握，深深感受，反复默想。而这个步骤呢，是可以徒手做到的，不必翻看参考书或借助什么专家的。要知道启示录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单告诉我们将来要成就的事，更揭示了主自己。书中有几段经文把主耶稣刻画得非常细致，让我们得以更进一步认识他。例如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记载，当主日，约翰在被放逐到的拔摩海岛上看到荣耀威严的主，以致扑倒在地。第五章记载，在天上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中，配揭开七印打开书卷的羔羊，他配受称颂赞美。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描写得胜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尽管每一幅图画当中呢，都有一些是我们未必能够理解的细节，但是呢，总的来说，给我们的印象还是很明显的。除了这些主要图像之外，全书当中呢，还有不少结束提到耶稣的，就是提到那位被杀过的羔羊。仔细阅读全卷书，我们会发现能够叫我们对主耶稣有更丰富的认识。还有启示录对撒旦魔鬼也有很多描述，告诉我们撒旦的几个名字，还告诉我们撒旦常常在背后控告我们弟兄啊，还告诉我们撒旦将要失败，以及他要参加的最后的征战，还有撒旦的臣仆有海兽、地兽、假先知，而最后这段日子呢，这些恶势力将要大显威力，企图全力征战，却终归沉沦。全本圣经中呢，记载撒旦的工作和下场，记载的最详尽的就是启示录了。这本书里面也多次提到苦难，提到信徒曾受苦难，也将要受苦难。有一些做见证的人被杀了，而且继续会有见证人被杀。圣徒必须有忍耐和信心，世界将会有很多苦难，有灾害一个接一个的。虽然我们未必了解灾害的实质，例如蝗虫究竟是指什么， 但是灾害的严重性、广泛性和必然性却是明显的。而这些灾害呢，全部都是在神的计划中出现的，也是受神所控制的。还有启示录呢，又展示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就是审判和救恩的对比。书中描写恶者的势力很凶、很广泛，他们和神的儿女征战，向神说亵渎的话，甚至与万主之主宣战，围攻圣徒和圣城。但是最终撒旦、兽、假先知都要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此外，启示录里面又记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无论大小，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凡是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都必须经历第二次的死。跟审判成为强烈对照的就是赏赐和救恩了。书卷当中对七教会警告和安慰的话，每一段呢都提到赏赐和应许。第七章九到十七节描写千千万万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洗白了衣裳，他们要在殿中侍奉主，主要复辟他们，羔羊也就是主要牧养他们。而二十一还有二十二章描写新天新地，神亲自与人同在，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恶者虽然猖獗，但是恶者的日子有限，而且结局已经定了，神必得胜，这对苦难中的信徒是无比的安慰啊。那另外，启示录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天上地下的景象呢相继出现，叫信徒在世过活，不忘记以天上的眼光和角度洞悉世事。地上撒旦坐在宝座上，威风八面，操生杀之权，命令人民拜他。但是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才是至高至重的掌权者，赏罚在乎神。撒旦虽然凶猛，但是既然有天上的角度，就可以了解他最终呢是失败的。撒旦明知自己时候不多了，于是做最后的挣扎。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里头啊，其实有很多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明白了以后呢，再进一步揣摩真理对我们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意义是什么，那就容易多了。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将真理化成我们生活的安慰、指引、力量和盼望。要再进一步了解启示录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一定要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必须有人指点。所以方法就是自己勤读启示录，也让别人帮助我们，自己又在读，而且明白了多少呢，就要致力实践多少。假以时日，杨恩相信呢，启示录就会由陌生变成熟悉，而且由难啃变得读起来津津有味了。弟兄姊妹，关于启示文学，杨恩的认识呢，其实也很有限，所以杨恩就讲到这里。但愿这一课的分享呢，起码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概括的认识，起码给弟兄姊妹一个起步点，然后弟兄姊妹再恳求圣灵随时带领，让弟兄姊妹逐渐更深入的了解这样的书卷。好，今天呢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我们要谈专题解经，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你。